是 苏打绿。 谁说部落格只能用写的 ？iPavo 让我的部落格用说的也能通哦。 觉得生活苦闷吗？还是想杀时间呢？小浩给你打开了电脑，你就爬进来吧。不管你是前春期、中春期还是后春期，青春爱消遣，让你同频舒畅，好似乎。 民国99年2月4号，礼拜四。欢迎光临青春爱消遣，我是消化饼， 我是小布。 今天是我们的第三集播出， 耶！ 每次我们都说 一下， 对，欢呼一下， 对啊， 毕竟是得来不易的一个节目。 嗯，没错。 好，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小布先跟我们讲一下他最近要跟听众抱怨的事情好了。 干嘛扯到我身上来？没有啊，就是听众朋友们看听完了以后。可以去留个言啊，不要让我们心打开 Facebook 上面的专页都看到只有可怜兮兮的凉风，就是 我， 对，就是小花饼自己留的言，这样子感觉非常的凄凉呢。 对啊，就是好，我觉得一开始我们不是很、就是、 很多很多回应啊，让我们非常感动，怎么有没有赶快快马加鞭的录三集这样子， 然后马上就是人情冷暖就 就是大家只有第一集啊，就是只有第一集这样， 啊、大家就第一集捧个场，后面就都 就算啦、啊，后面就随便听听而已啊。 对啊， 就连水手就是第二集都没听完呢、 啊。对啊，啊，好，然后你有什么近况要分享吗？ 近况、哦、 就是我刚刚跟你提醒过， 说我感冒的事情吗？ 对， 就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声音变得有点沙哑呢？ 好像没有哎、欸。啊，你刚刚跟水手聊一聊，就自己有点 开嗓了吗？是这样子哦，开嗓了。好，反正我今天我可以走那种就是嗯沧桑路线啊， 沧桑， 就是声音很有磁性这样子。 我今天没有人一趴说沧桑的情形啊。 算了， 啊，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嗯，我们今天的废话好少哦。 对啊，因为 好像没有什么近况可以报道。 我的近况就是一些， 哎呦，怎么样？ 哦，对啊，你要听我奖学金的事情吗？ 哎、欸，好啊，你申请到了吗？ 奖、哦、学金的风云， 哦，我要听， 也不是风云啦，就是一开始就是，嗯，我想要买 iPod Touch 很久了嘛， 嗯，我知道你不是已经， 对，我已经下手了，嗯、 对对对， 就是预知，我觉得我自己之后可能会得到的奖学金。 很好啊， 然后加上点压岁钱，然后想说应该就可以去买一台，这样完成我的是小目标这样子。 很好啊，结果 对，然后之后就是最近这两天成绩出来嘛， 嗯， 哦，在这边不是我要说嘴， 哎呦，平均98啦， 只有98，一颗98啦， 哎、欸，很厉害，绕口令那一颗对不对？ 对，绕口令，对，反正那颗就是老师人很好， 嗯、 大家如果是政大的人听到可以。去试试看 修他的课， 然后反正就是，然后成绩出来了， 嗯， 然后最近就是除了操性就是不能掌握的以外， 操性大了八虎啊，有什么好？就没差、 啊，就没差。然后就平均这样算下来， 哦，多少？ 你猜、啊， 92， 太高了啦， 89.5， 没有，是90.2。 啊、哦，很厉害啊，很棒哎、 欸！好像还对，还蛮不错的，就是奖学金有着落了这样子。 哎呦！ 然后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同乡会， 哦，对，我跟你讲，对啊，你跟我讲过，真好，上海人真好，我只能说 啊，宁波人会感谢你吧。然后之后，反正就是宁波同乡会的奖学金， 嗯， 然后我想说，哎、欸，可以去申请了。然后之后、嗯、就赶紧上网查一下他的那个奖学金申请办法。 对。 然后就看到就是哎、欸，就是 大概都95， 没有啦，还不知道啊，就是要等3月份再才能申请。 嗯， 然后之后就是看办法嘛，然后办法上面就有写说，就是80分以上， 嗯， 然后就是可以顶，啊，好像不是说80分以上，是说好像前50名， 嗯， 然后你就可以去试着申请看看， 嗯， 对，然后试着申请看看，然后就是会排序，然后排前50名就可以拿到大学生6000块。 哦，你上次不是讲破万吗？ 对，没有，那是前五名会破万。 哦，前五名会破万， 对， 哇，好棒哦。 然后之后我就想说，哎，就是还不错，然后再看下去，然后看看，就是他说平均90分以上的话， 怎样， 含90分， 含九十分， 对，90分含以上的话，就是有那个所谓的这个绩优奖金啊， 哇，绩优嘞， 绩优奖金再加码6000，他说哦，12000，然后想说哦，就是 哇，好好哦， 对啊，因为我本来想说就是6000可能都会拿不到，因为有点紧张嘛，不知道听出来怎么样。好的，12000好像， 所以现在是有12000。 我现在就是还没烂，你可以听下去，再听下去呢， 可以讲快点吗？ 然后听下去，反正就是说，就是我那个奖学金，然后后来就是开心了一阵子嘛， 嗯， 啦啦啦啦啦。也有 Apple Touch， 然后想要赚到一台 Apple Touch， 也不用花自己的钱。然后之后接下来就是过了不久，然后我姑姑也很积极嘛，他们说、就是 嗯，对啊，当然啦， 一方面是可以向亲友可能炫耀一下， 说嘴拿来说嘴呢， 说嘴一下啊，就是成绩很好啊、嗯、或者之类的。然后一方面就觉得有钱拿也不错，可以说明我可以回请他。 哎呦，回请嘞， 对。然后他就去打电话去柠檬同学会问嘛， 好积极哦。 对，然后去柠檬同学会问了之后呢？然后发生了一件 重大的事情， 重大的事情就是他 不符合资格。 他说就是你就是好像去年开始改规则的，规则就是你要加， 太刚好了吧？ 他说他怕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投机取巧啊， 怎样嘛？ 投就是像我一样投机取巧了， 怎样子修12学分哦？ 对，不是，他说他重点就是，所以他要。他那个你要加入宁波传承会的会员要满1年之后 哦，哎、欸，可是你不是会员吗？ 嗯，没有啊，因为我之前都是缴一起的，然后就缴了半年，然后之后因为 就没有， 因为高中成绩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退出了吗？ 对，就是缴完当期就没有再缴下面的啊。 哦， 对， 所以 要满1年， 要满1年，所以你要当他的会员当1年这样子。 对， 你要交会费就对了。 对， 会费是多少？ 会费他说，不然一个补救方法就是你加入永久会员。 永久 会，对，一次缴清，然后这是我爸，因为就是直系亲，就是 对对对对对，嗯，这样， 然后跟我自己都要各缴5000块。那我说， 这样子赚了2000， 赚2000块，12000去掉前面砍头变2000块。那我说，就是奈安呢，就是 the abort from the blue， 晴天霹雳呀、啊。然后我就是。听到这噩耗，然后马上就挂掉电话，然后就床上就是 啜泣， 这饭也不吃了，这样子，茶不思饭不想， 赌气啊你！ 那就很夸张啊，就真的差很多啊。 不过我要公对啦，是没错。不过我要公平的讲，好像他这个规则好像还蛮， 就是不符合公平交易规则呢。 我想说是蛮符合公平的 ，antitrust。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成绩好，你都说我投机取巧，这样对吗？反正那时候就是觉得， 懂啦， 大一上这个人生不顺这样子。然后面听有人一下子，然后之后，不过最近就是这事情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哎呦，又有了转机， 一个小转机， 哎、 转机就是我姑姑在打电话去问嘛， 嗯， 然后问，然后就说，就是我姑姑自己提出了一个方法，然后他们接受了， 哇，好酷。 接受就是 提方案， 就是缴清之前的，是一年期的会费， 就 好了。 哦、所以欠一年就对了， 因为他说加入一年啊，所以就你就补追缴 补、哦、一年，那 一年 会 费 是多少？ 一年会费就是2000块啊， 好便宜哦！ 你看，所以他 这样还可以赚10000， 对啊。所以他之前提的那个建议根本就是想要害人的、啊， 反正就是、啊，不然嘞， 如果我不提，他就白白赚了， 白白赚了，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个。申请奖学金也是有一些需要一些 paper 吗？ 小 paper 需要自己提方案就对了， 需要一些小智慧才能赚大钱哦。 小智慧赚大钱，这算新单元吗？ 还不错、 啊。所以现在就是会有10000块入账就对了，就去掉你的会费2000。 目前来说是的。 啊，好好哦！我也要加入什么同乡会？我可以缴10年的会费，没关系， 缴10年的会费。 真好哎、欸啊！ 你可以假造一下身份证啊， 假造一下身份吗？ 是，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就到这边结束喽，就是进入我们的 Part One。 请播报一下单人名称。 好，对不起，青春朗读社。 好，片头。 妈妈，妈妈，今天老师派我去参加朗读比赛哦。妈妈，妈妈，哼，算了，妈妈都不理我，那我自己去练习好了。欢迎光临 青春朗读社。 好，欢迎光临 青春朗读社。 今天的青春朗读社呢，一样就是跟前两节规则也是一样啦， 没有变。 我们会分享一些就是新奇有趣的新闻， 新奇有趣， 用各种就是你难以揣测的方式。 对呀、啊， 对，跟吓吓大家一下，反正新年到了就是去点煤气， 去点煤，好像哪来的妖孽吧？去不了煤气， 两只妖孽啊， 两只妖孽。但我觉得老一辈听到我们的就是广播，应该觉得就是大骂吧，就哪来的妖孽啊，然后撒什么符水之类的吧。 对啊，把这个音响送去 焚化， 焚化，哦，超可怕那种鬼片一样。 鬼片，对啊， 对，好，那我们就开始， 我们先抽签吧。 对，抽我们的签， 这是由小画笔先吧。 你先啊， 我先哦。 对，因为 round down 上写的是你先啊。 可是我们可以，好啦， 因为我的那篇比较 有趣吗？ 比较深意啦。 好啦，对啦，对啦， 对，先给大家心理准备。 那我抽到的签是，又是台语耶，阴魂不散的台语。我怎么这么强啊？ 你连三次都知道台语了？ 三次哎，太夸张了吧！ 好啦，那不然我们就换一个吧。 再换 啊。好啊。 然后这是什么？性感？ 为什么每次都是抽到这两个呢？那没关系啦。 那我就性感哦。 反正小布没有尝试过这个路线嘛，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光揣测我等会要发出的声音，我就觉得。 不是，反正你现在很沙哑。 你现在做什么沙哑的性感吗？ 沙哑的性感啊，可能是 Billy Holiday。Billy Holiday 吗？ 自己讲， 自己在那边讲哎，弄吓死了。 好，那 我就直接开始念咯， 就请小布来分享一下他的新闻，是有关于大家常常会， 就是 应该就是上班族会很关心的一则新闻、 跟薪水有关呢。 对，跟薪水有关。 好，那就开始喽。 好， 想要老板给你加薪吗？先让身体加点糖分再说。 也好 A 了， 这就 A 了，这样就 A 了吗？还没喘息，我 只是想叫你而已。好，请继续。 根据本周公布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如果你想要老板给你加薪，在提要求前喝点含糖饮料，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南达科大州他州大学的研究者要求65名学生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要他们在明天多领点钱或是拿到更高薪水间做选择。参与研究者先空腹回答一半问题，然后喝入加糖或加代糖的无咖啡因汽水，然后继续回答另一半的问题。志愿者在实验之初喝完汽水后接受血糖测量。领导研究的心理学家王小田告诉法新社，参与者喝完汽水后10分钟兴致很大，对未来期望也高。干嘛？怎样啦？ 这是我叫你了。 说出来，说出来呢？ 没有啦，他就是说，是好了。他说， 刚刚那一段好像听起来跟上次的你抽到的指令有点相像。 你说病重吗？ 对啊。 嗯，对啦，其实你是有抽到哪个跟大家表达方式有差吗？大家有心里有底就好了。 你不是大学要推荐戏剧系的吗？ 戏剧系我走幕后啊。 哦、oh. 对啊，又不当成表演呢，刚独白独白2分钟。你可能啊。 好 啊， 请继续。 他说就像进食一样，血糖高有饱足感，可以撑更久再吃下一顿。我们做此研究想知道，血糖浓度不仅控制进食习惯，也控制决定思维。换句话说，血糖高时可以等更久，获取更大的回报。他说研究结果发现，是的，这是可以的。王小田与另一位心理学家德弗拉克合作进行这项研究。他说血糖高让参与者可能比较不鲁莽，但喝了低糖饮料后会让人变得比较冲动，立刻行动，要求加点薪水。给人喝下低糖饮料等于告诉身体你有能量危机，因为喝的是口感不错的东西，没有任何卡路里。你的身体会意识到这一点，试图抓住任何供应的东西，所以低糖饮料会让人比较冲动。 哦，讲完了， 很快吧？ 我们让小布，性感的小布，鼓鼓掌。 好贱哦！ 好，所以这则新闻的重点是在，请说。 可是我突然想发现，我前几天听广播好像有人播报过这一则新闻呢。 哦，是哦。 嗯，是不是消化饼没有认真准备呢？ 是不是我没有听过这个广播，可能不是很知名啦？可以呛别的广播主持人。嗯，所以你觉得？ 所以其实我不懂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想表达的就是 喝低糖饮料会比较冲动。 低？为什么要低糖啊？ 就是你喝低糖饮料就 为什么不能喝高糖呢？ 不是，他现在就是说你就是因为身体缺乏糖分， 对啊， 所以你喝了低糖饮料之后，嗯， 那我可以喝高糖啊，我可以喝糖浆，我可以喝枫年果糖。 对啊，现在就是说你要提要求之前要先喝一点就是有含糖的饮料，不能喝， 不能喝没有糖的饮料。 对对对对， 哦， 他这个意思 就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样。 什么？ 我忘记那句话怎么讲了。 又忘记了。哪一句啊？什么啊？ 反正就是吃点甜的嘴巴会比较， 哦，嘴会比较甜， 嘴会比较甜啊， 哦， 就是比较容易夹到心，对不对？ 哦，他可是哦，他是说， 他说比较冲动， 哦，他说如果你身体含糖比较低的话比较冲动。 嗯， 然后不懂比较冲动所以会怎么样吗？掐死老板吗？ 所以我不，哎，刚刚他意思是说血糖高比较会不鲁莽， 对， 要血糖低， 血糖低会比较。 那为什么要喝低糖饮料？ 是他们的实验嘛？他们实验就是喝了低糖饮料再去就是回答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测验以后。 所以我到底要喝高糖饮料还是低糖饮料呢？我现在想要加薪的话， 当然要喝高糖啊！你知道喝高糖要高血糖高的饱足感。 哦，所以我刚刚抓错重点了。 抓错重点喽！ 大家喝的是高糖饮料哦。 嗯，这样比较就是会冷静的要求老板给你加薪。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用吧？ 应该没有用， 就是你冷静的跟鲁莽的要求都不会给你加薪啊。 我觉得应该是要灌上 给老板，给老板喝低糖还是高？那给老板喝高糖的饮料，这样老板就很冲动啊。 对啊， 就顺便你跟他讲什么，他就说 好， 因为他很饿。 对。 所以应该是说给老板喝低糖的饮料， 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巴掌拍 不 响， 就是这样子呢。 对，所以大家各位我们辛苦的办公室常常在种菜的朋友们， 常常在种菜， 对，大家都要好好的记着这个小 paper。 嗯，就是要加薪前给老板喝低糖饮料， 对，还有自己也可以喝一下， 自己喝高糖的， 自己喝高糖， 自己喝高糖，然后老板喝低糖的。 那老板喝高糖会怎么样？ 老板喝高糖不会怎么样，啊，就只觉得 婚外情，太冲动。 喝低糖的冲动，好不好？你再搞清楚。 虾饼搞不清楚低糖跟高糖的那个差别。 这新闻好难哦， 阅读能力有问题吧？ 那我们都要找科普新闻了， 没有科普到哦。 哎呦，好啦，那大家听完这么就是有一点学理根据的， 嗯，有学理根据， 这个知性的新闻之后呢， 好知性。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些就是不正经的 不正经的科普新闻。 是，那就该我来抽签咯。 嗯， 哦，江江，我抽到什么嘞？ 打不开。 哇， 什么？ 我抽到的是 暴怒。哎，我没有看你暴怒过。 暴怒。 哎，我没有看过你暴怒。哎， 有好不好？ 哪有啊？ 我记得我 很闹。哎， 我整个高三我暴怒过一次。 什么时候？ 是因为你。 屁啦！还会吓我吗？吓到我了！你刚刚演的不错，吓到我了。 然后我要跟各位听众讲，真的是因为小布的关系，可是不是我不是为他而暴怒， 对吗？只是我是导火线吗？ 你是导火线， 那是怎样？好可怕、啊！我想先听一下你的故事。 没有啊，就是你那个时候。 你怎样了？ 没有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小布啊，这个在我们高中三年呢， 怎样？ 就是一个小封号， 小封号， 小封号就是 什么？ 篮球精灵， 你自己取的吧？没有， 篮球界的莎士比亚， 你自己取的吧？ 哎、欸，篮球界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不会打篮球啊？ 对呀、啊，那时候篮球还没有发明哎、欸。 哦对，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 篮球的事情吗？ 嗯，高三的时候篮球比赛 啊，怎么了？ 啊， 干我屁事啊！ 哦，因为陈冠达一直讲话，我就觉得很暴怒。啊，不是，不是啦。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 你有表达出来吗？ 打到冠军赛了吧？ 啊，冠军赛， 冠军对哪一班啊？ 我忘了，好像是学妹吗？ 哦，反正赢了人家，什么事情都忘了啦。 对啊。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比数是不是有点 接近？ 对，有点接近，那时候有点紧张，很紧张的氛围呢。 氛围， 然后一个肾上腺素。 你更没打，在里面， 我没有下去打，我也升高了呢。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就乱叫乱叫的吧。 大家不都这样吗？ 可我觉得乱叫是暴怒的乱叫哎、欸。 可是没有人听得见呢、 啊。我记得，我还把，你记得我把八零惹恼过的事情吗？ 八零惹恼， 八零惹恼哎、欸， 怎样？三对三的时候吗？ 三对三啊！ 你把八零惹恼，你怎样了？ 是那个时候、啊， 我不知道哎、欸，我在场上什么都不知道耶。 他们打篮球啊， 他们就很贱啊。 没有，然后之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看球类比赛不是走很有风度路线的人， 那大家都不是吧？ 然后就是会就是也是乱叫嘛。 然后呢，你到底叫了什么、啊？ 然后就是一直攻击他们啊， 骂他们什么？ 比如说那个腿那么短还打篮球，笨 死了！讲这样哦， 就是在场边、啊， 场边呢、啊， 他们打篮球应该也不会听到、啊。 我真的没有听到耶、啊，完全没有听到哎。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直 好专心哦， 攻击他们的外貌，或是 我想也是啦，我想也是真的， 对他们的外在条件或是他们的动作什么之类的。 嗯， 对。 所以巴林有被惹恼，就其他场边巴林的人有就是。 然后帮你的人可能有听到 ， 然后听到之后就回去跟就是场 球员讲， 然后 呢， 然后球员就是 怎样你， 然后就在打完 之后， 看 爆肥了， 就是切了我，切了我很好几眼这样子。 哦，那只是这样而已啊，那也还好嘛。 就有一阵子我都不是很敢经过巴黎，就是这个人。 说你很孬嘛，就说你很孬， 就是嘴炮之后又不敢承担这一切的后果。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天花饼暴怒的新闻报道吧。 我麦克风要拉远一点。 好， 应该也不是很暴怒啦，因为就是大家听着要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嘛。 嗯， 我就是 走可爱版的暴怒， 可爱版的暴怒， 娇嗔，不是最会了吗？ 好，我觉得这个新闻也很适合 娇嗔。 很适合。好，那我就开始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大家听到"性"两个字，不要吓坏喽！性爱女机器人 会聊天，寂寞男人不再苦。对某些男人而言，他就像个完美女。靠170公分的，修长的很身材，无论聊什么话题，他都毫不厌倦。更棒的是，他随时都可以跟你共度春宵，只要他的电力还没有用完。 废话吗？其实我觉得你好像不耐烦呢、欸，不是暴怒，是不耐烦。 所以不够生气是不是？ 不够生气，你只是不耐烦而已，你只对这个人感到不耐烦，你没有对他发出怒气、怒吼。 问题是，这习惯好长哦。 我都快嗓子哑了，你知道？ 我想保留一些，因为我们接下来节目时间还很长啦。 对对对，好。 好，来见见罗克西，他是全球最先进，还会跟你对谈女性爱女机器人。你只要花700啦，气到语无伦次。 还不错，还不够先进的。 你只要花不是700，$7,000，你就能拥有它。 好贵哦！ 名酒很贵，是不是？你自己说是不是很贵？发飙。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发明人 Douglas Hines 他说：“对，我再来再跟你讲。他不会吸地板，也不会烹饪。除此之外，他能满足你绝大部分的需求。”海恩兹上个月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Adult Entertainment Expo 这个成人娱乐博览会上，他推出这款就是性爱机器人。与会者对于身穿黑色性感内衣的罗克西好奇不已，争相一睹他的风采。数十年来，这栩栩如生的娃娃人工性器官，哼，性爱热线，这是寂寞男性的两半。然而，罗克西更将虚拟玩伴提升到新的境界。 好激动哦！ 在罗克西柔软的细胶肌肤下，有电脑操控的声音辨识和语音合成软体， 好恶心， 让他能回答问题，与人对话。罗克西还有五种不同的个性随君挑选， 五种哦，好多哦。 从矜持娇羞的冷艳法拉， 是冷艳法拉 啊，到乐于冒险的狂野温蒂，他都可以依买家的偏好进行设定。 可以改名字吗？我想要改名字。 不行哦，抱歉，没有办法，不行。It's a no。曾任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不是 电话发明电话的 吗？啊，不学后卫、欸。 后来竟然变这样子。 曾任贝尔实验室电脑科学家的海恩兹说：“这类产品的需求非常非常大。” 最好了， 罗克西机器人还好几个月才能上市哦。但性爱机器人公司网站 TrueCompanion.com 已经开始接受预购了。据说已经有四千 而已，不是四万。 我对于数字都很容易念错。反正 就像刚刚的700跟$7,000吗？多一个零少一个零。 啊、哦，太激动了啦！据说已经有4000多名男性订购罗克西，还有20000多人留言询问产品资讯。该公司正积极在发展这个男版的性爱机器人。 男版？那叫什么？ 叫做 Rocky and Rocky。洛基， 好烂哦！ 海恩兹说，顾客的反应多半是 我已经等不及了，几乎就像第一次约会前一样期待。有没有搞错啊？ 第一次约会就上床吗？ 对啊，这个真的是令人发指耶。 发指， 就是能够跟人对谈表达情绪的性爱机器人，就连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Jay Leno 都赞不绝口。 他用过了， 我也不了解，这是深夜节目吗？怎么可以讲出这么猥琐的猥琐日言，这么猥琐的话呢？ 猥琐日，这么猥琐的话，不愧绕口令最高分，超强 啊！很过分，他戏虐，他在中间很戏虐的说， 戏虐个屁呀、啊！ 各位观众，还好这里有个按钮，能让他闭嘴，闭嘴。 Shut up, just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just shut up, shut up。 这个歌曲还蛮旧的嘞， 很久以前了。 对，有一阵子播得很凶，好。 啊，对啊，超洗脑的耶。 对啊，好，卢克西目前什么烂东西，只能说英语。但海燕子已经着手开发 其他语言吗？ 会说日语和西班牙语的机器人，买家只要多付点钱。 啊，怎么这样啊？ 机器人就会用个人化对白和台词跟你聊天，也就是说要罗克西跟你聊赛车或是中东政治。 什么聊中东政治？ 我也不是很了解，后面水手可能比较了解。 对啊，大概吧， 应该是高分过关了吧，中东。 哎，对啊，中东系列 都不是问题哦。然后他最后特别补充说，罗克西靠着体内的独立电池，所以他是充电用的哦，独立电池运作，充电一次可以陪你三个小时。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能干嘛？ 三小时该做的都可以做。 哎呦，哎呦， 对，好， 是这样。他说罗克西是说是 Roxy 吗？ Roxy 啊，哎，他的重点是那个 Roxy 的， 他会唱芝加哥吗？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 ，Roxy， 应该要这样子啊，还有进阶版功能呢、啊。 哦，他应该没有发展到了，就他可以唱歌，唱歌对机器人说太难了一点。 好像也是啦。 反正重点他的 X 还有三个哦， 有什么意义吗？ 因为 第三代吗？ 三个。他三个 X 就表示就是色情的意思啊。 哦， 有很多 色，哦，好了解哦。 色情网站都是什么 XXX 啊？ 哦，好了解哦。 这种开头的，对，就是搞点小双关那样子。 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 你觉得男人有这么空虚吗？ 我特别就是找为了这篇新闻嘛， 嗯， 然后我上 YouTube 去找一下，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找一下这个性爱女机器人的 样子吗？ 样貌跟他的实际的。实际的使用画面啦，不要再 好可怕哦！ 就是一些实际的日常生活的接触 哦， 对，不是 sexual intercourse 啦，大家不要担心。对 YouTube 也不能上传18禁的影片的，反正就是 他有 身份，他有好像有五种，对啊，他说 他刚刚五种， 然后有什么 都一样吗？ 什么冷艳法拉吗？狂野温蒂。他还有是什么？哦，他还有一个比较争议的，争议的是好像是未满18。 哦，你说他的那个 他的个性 个性设定是未满18？ 对。 哦。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那个狂野温蒂，他的就是说什么 ？She is very outgoing and adventurous. Adventurous， 敢冒险那样子。 哦。 然后还有一个是更夸张的是，有一个是比较。是 SM 的 哦，懂了， 就是更可能比狂野温蒂 更狂野， 就是比较接近我刚刚那种暴怒的这种形象吧，好像。 哦， 对，我就觉得，重点是发明人就是有出来讲话嘛， 嗯， 然后之后大家等我去看 YouTube 影片，重点是他不只是那影片很好笑，好笑，重点是他下面的 comments 更好笑 ，comments 就是有人就回应，就是说是。一件很有趣的就是也很有趣的事就是当你看到发明性爱机器人的人真的是你想象中会发明性爱机器人的那种人， 长得一副色老头一样就对了， 就是秃头肥老啊， 可怕哦。 对，所以就是 有点不舒服哎。 嗯，然后他之后还有，他之后就是一则新闻嘛，之后还有采访一些，就是哎、欸，你觉得这个东西 好用 ？Roxy 好用 ，House Roxy，House Roxy。 然后就是当然一些正常男生就是说，就是要跟那玩意儿就是进行一些亲密接触， 应该 就是 Over my dead body。 对呀、啊，谁会就是 真的 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吧？ 如果他发明的很好就算了，对，是我觉得 胶，你刚不讲什么？ 他可能触感，他可能触感还不错啦。 啊，是哦， 因为是就是材质的问题，可是重点是他的人的个性设定 很烂吗？ 以讲话的问题， 对啊，一定很知识化吧？ 就是语音机器啊， 机器啊， 对啊， 反正现在有这么空虚吗？就好可怜哦， 就放放可怕。我有时候你买东西在家里，然后花20万把东西放在家里， 对 呀、 啊， 可怕。 这我也觉得很浪费钱哎。 对、 嗯，不过我有种预感，它好在日本可能会大卖哦。 日本，我觉得日本 应该会大卖。 我觉得日本不会看中这个东西，他们自己发明， 他们自己发明的，自己发明一个更进阶版的。 对，我觉得日本人在这方面应该是可以更超越这个 Roxy。 对啊，搞不好那个日本的那个已经被淘汰了，有没有？ 对啊，搞不好去那边 小小上市，然后已经被那个 变成一人玩偶啊， 什么的， 叫挖机甲， 叫挖机甲，好厉害哦，日本人好强哦。 对，然后就是重点是他的语音，就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你会觉得就是就很像那种半夜就死尸复活。 哦，对对对对对，应该很恐怖吧？ 然后半夜把它放在家里，不是很可怕？然后有一个走去跟他互动， 哦、对啊，还互动嘞、啊。 然后之后。比如说他有示范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在握，你跑去握他手好了，握 Roxy 的手、 嗯、 然后就会说什么 Are you holding my hands? Let me tell you where to put your hands. 好可怕、哦、 什么之类的话， 好可怕哦。 我觉得就是很可怕，而重点是，但是如果他很漂亮你就算了， 嗯， 他长得很丑 哦，真的哦， 他长得真的很丑。我示范一下他的表情。 好， 他本来是这样， 因为好狰狞哦，好狰狞表情。 对，一般的，看一般的，比如说充气娃娃，可能就是 只是 嘴巴是人而已。 嗯、对啊，对啊，就纯 的是，那怎么是人以外，他还有就是两排就是闪亮亮的牙齿，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我想到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有上一部电影，是那个，就是我本身看到那个预告片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中了我很害怕的点。 哦，什么？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怪谈，就是鹰牙人。 我去，你讲过了。 对啊，我之前跟你们聊过。 嗯， 会让我想到就是 那跟那有什么关系？ 就觉得机器就是很可怕，就是机器如果 out of control 的话， 用来什么科幻片吗？ 对啊。然后就可能就是你明天就是在哪里发现你自己的生殖器官都不知道， 好可怕， 好可怕哦。就是，不过他其实这则新闻他的态度还蛮正面的， 有吗？ 是，对啊，他们都没有讲到，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很可怕、啊，不是很多人觉得。 哦，你说还蛮中立的吗？ 他还蛮，就比如说 客观内包的， 顾客反应就是我等不及啦，或是 那不明显吗？就是那公司买通他发的新闻啊，当然是打新产品啊， 自己发新闻， 自己发新闻稿的、 啊。哦， 嗯，很明显啊。 就觉得宅男们还是好好的交个女朋友比较实 在。我也觉得 这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就是觉得， 嗯， 就是生活还能够再更悲哀一点吗？ 是， 就觉得沦落到跟机器就是谈恋爱。 对啊，好像蛮多电影有这种，就是 我的机器人女友吗？ 对对，很多啊，不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的还蛮多的。 所以我的机器人女友的女友是真的很。 还不错， 还不错，女友啊！所以这个女友就是 很可怕， 就是发 电影啊，你当然不可能 啊， 对啊， 就是你看，你就自己输入一些指令，然后叫你讲给我听，这样、 啊、 何必呢？ 好可怜哦，就你们已经知道你们的谈话的 内容，那要谈下去， 好可怜哦。 然后我回答说 ，How's your day？ 我就说 I've been thinking of you， 就很可怜呐、 啊，嗯，好可怜哦。 我可以说。我很想跟他输入电脑，然后就听， 然后就听 生硬的语音，讲出 I've been thinking of you 好强哦 既可怕又悲哀 啊，这样听听到后来会不会哭泣啊，他掩面大哭吧， 真的耶， 好难过哦， 我觉得主要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赔了又折兵 是花了大钱，然后让自己就是感到 更可悲， 对啊，反正以上就是今天的， 真的、啊、我觉得你花个二十万然后请个全民情圣， 哎、欸、 教你怎么 全民情圣好棒哦 教你怎么把妹，我觉得比较实际， 嗯，我也觉得，而且药价应该不会那么贵哦， 对啊， 嗯， 而且真人总是比较好吧该怎么说，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大家希望大家听得还开心吧 OK 还开心吧，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好像下档了， 嗯， 好像上没多久就下档了 什么片、啊、 我有在 Facebook 上跟大家讲讲一下，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嗯， 就是日本拍的电影，然后是找韩国、 嗯、啊韩国，我知道了，那个什么充气娃娃变真人，对不 对？对，空气人形。 哦，对对对， 对，就是之前有演琳达琳达琳达的那个韩国女生哦，来演那个充气娃娃活过来这样。 她好像这部片，她好像有得奖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得奖， 好像有， 好像有， 因为那女主角听说演得不错。 应该是吧，我觉得 演技受人，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会得奖的角色啊， 得奖角色，对啊，对啊， 对。 因为之前我们的那个社科院，就是好像有在播这部电影， 播这部 哦，就是在那个就是学校里面，对啊，可是我没有去看呢。 哦，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应该 DVD 很快就会出啦，像你那么快下档的话，大家可以去租来看，可是不要跟家人一起看，因为会尴尬的，放心，一定会尴尬的。好，重点是里面谁有演，你知道吗？ 谁谁？ 小田切让， 真的假的？还有演吗？ 大家都不知道小田切让有演啊？ 有吗？我不知道还有演那一部啊。 小田切让有演， 他是客串吗？ 不是主角，可是 对啊，我记得他不是主角啊，他是 演一个充气娃娃制造师。 好奇怪角 色。你进他的工厂里面就是很多，真的是一大堆的半成品的机器娃娃，不是机器娃娃啦，充气 娃娃， 充气娃娃这样子。 啊，还有演呢！好，我想去看了。 是不是？ 嗯， 就是我们小田切让。 小田切让啊。 好，那大家这首歌，我们接下来放这首歌，就是《空气人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林宥嘉的《飘》。 天上一朵云飘着的风，那我听着风里一首歌，哼着问你 和你拥抱的草原，我想着在夜与黑和我独处的房间， there'll be no signs where you have been. Give yourself up, make yourself safe.